走向一名坐在商场座椅的70岁男子，从后箍颈将他拖到地下，然后多次脚踢对方头部，男子受重伤，警方之后在梅窝拘捕被告。乌克兰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据报成为俄军目标。报道说俄军持续炮击尼古拉耶夫，地面部队就从附近的克里米亚半岛向尼古拉耶夫推进，占据土地的速度快过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另外，随着俄军向乌克兰西部的城市推进，当地民众开始撤离，医院逼满伤者。乌克兰南部沿岸地区就持续有激烈的战斗，有志愿人士加强敖德萨市的防御，近岸就出现俄军登陆艇。报道说对俄罗斯来讲，攻陷敖德萨具有战略和象征意义。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以下。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4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的中线有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的中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康湖居。咁而喺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咧，近住浩船街一段，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仍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观塘安达村骏达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今集后援会咧，可以话系啊，历史上啊，史无前例啊， 旷古 特别嘅一集啊， 系啊， 旷古的今， 系 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呢？因为我同波盛两个都要留喺屋企，咁所以我哋就采用咗一个嗰啲电脑嗰啲会议平台嚟进行呢个录音， 系听条声，而家你听个质地都知两个都好唔同啊！之前我哋两个有一个喺公司啊，而家两个都喺屋企啦，系啦，冇计啦。 咁大家估下点解啦？都呼之欲出啦 吓。咁 但系呢集我觉得系值得纪念嘅一集，因为咧话说啱啱咧波盛咧就 send 咗个照片俾我。就是因為我哋兩個，即係我哋用緊嗰個會議嘅軟件啦。咁佢 send 俾我睇就係一個幾多寸啊？呢個熒光幕 27寸嘅大 mon 啊！我平時攞嚟睇MV， 攞嚟睇咩成啊，好正啦！而家27寸 mon 啊，頭先諗住試下，即係識咗自己嗰個樣，淨係得你係咩感覺？哇，幾震撼啊！你諗下27寸 mon 成個一擠咗落去。 仲要我個鏡頭啱啱好就係對住我個死人頭。所以件事好似我控到好慢同你倾偈咁嘅， 好难受。 平时开咪都冇呢种感觉。 系啊，即系平时我哋隔住个 panel 有啲距离噶嘛，而家佢好近，都出现咗喺我间房里边嗰种感觉，我觉得系好难受 啊。我想问嗱，我而家都 send 咗我个 desktop 俾你睇啦。咁我就做咗两款嘅，即系第一嗰个就系、是、即系我系两格啦，一格系阿四眼仔啦，一格系我自己啦。 系， 即系呢款嘅 setting。你覺得邊個好用啲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嗰款就對正係對住我啊嘛，係咪先？ 係啊。 但係如果用嗰個圖庫檢視，即係見曬所有人嘅話，咁其實你會好似同三個人開嘅麥喎，你好似同自己開嘅麥咁樣喎。 見到㗎。 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係啊，你仲可以開一個功能啊，佢呢個 speaker 嘅功能，佢 detect 到邊個講嘢咧，佢個 screen 就會顯示嗰個人。即系你唔讲嘢咧，佢就唔显示你。而家我讲紧嘢咧，佢就净系显示我。跟住到你一讲嘢， 系啊。咁你觉得边个系有帮助啲啊？ 吓，我觉得啊，如果个 mon 唔系咁大嘅话，其实净系睇你都够嘅，即系唔使睇住自己咯。但系因为有阵时咧，你系 for 录影功能嘅话，即系你假设我哋呢条片之后有人有兴趣想睇啊，我哋摆上网俾人睇嘅话，咁冇理由净系睇你噶嘛。咁啊要见埋我嘅时候，咁咪会出咯，系啊。但系睇又冇乜， 即系好似你骚动音乐嗰啲咁样，即系人哋可能27寸 mon 系想睇曾乐同嘅， 系啊，咁唔想睇我哋两个啦嘛，有冇好睇啫咁样？ 唔通27寸 mon 睇我咩，大佬？ 其实我哋后援会啲嘉宾如果咩咧，即系见到样咧，影埋佢屋企可能都过瘾，叫参观你睡房啊，整个 setting 叫佢影出嚟睇。 参观你睡房呢件事动态得嚟。有几尴尬， 系啊， 我觉得几开心， 系啊， 但我想知，即嗱，因为即系我哋有啲嘅同事嗰啲好多嘅访问都转咗系用呢个嘅软件嚟做录音啦。咁但系我哋后援会就比较难做到呢样嘢嘅。首先好多时我哋约嗰啲嘉宾都系第一次见面啦，系咪先？ 即係我哋好似如果未認識就同人哋好似傾電話啊，或者 Zoom 好似有啲尷尬。咁第二就係嗰個節目嘅形式上啦，即係我哋要送禮物啊，成日如果我哋冇一見面都冇得送啦。咁所以即係嚟緊我哋可能都會有好幾個禮拜都未必會有嘉賓訪問到，我哋都再處理緊點樣處理啦。 嗯， 我想知真係面對面做同埋用呢個嘅軟件去做個分別係， 其實 即係你有經驗過啊。 老實講，就算你個網速再好咧，一定有少少 delay 嘅。咁所以變相，如果用呢一個 software 同嘉賓做訪問咧，即係後援會係再難啲，的確，因為我哋平時玩，你知我哋係即係人哋講緊嘢，我哋會容許搭聲啊，我哋玩個 chemistry 係同時幾個人講緊嘢嗰種狀態嚟噶嘛。如果同嘉賓喺騷動音樂做訪問咧，對方講嘢其實我哋真係好少會插把嘴落去咯，因為你一插把嘴落去，其實對方講緊嘢有半秒 delay 都好啦，佢講緊嘢佢又聽唔到我哋講啲乜嘢。然之後如果個網速差少少咧，幾個人同時講嘅嗰一下咧，嗰、那個 signal 係會炒咗，係會冇聲嘅，會變咗或者好細聲，因為可能要 tune 個 volume。譬如一個人講嘢係100嘅，咁如果兩個人同時講嘢加埋咪變咗200，咁咪太嘈咯，咁佢咪會兩邊都撳低咗個 volume。即係個感覺似係咁，所以係變咗真係講嘢嘅話，你係聽人哋講曬，跟住我先至再講，就一問一答咯。所以係冇咁，我覺得啦，我覺得冇咁好聽咯。但係見樣係好過齋電話嘅，即係你齋電話嘅話，其實真係有時你都知㗎啦。你喺度聽住個電話喺度，咁跟住你又碌緊其他嘢，個感覺係唔同。而家你見到樣都好啲啦。 我唔係嘅，我係非常之專業嘅。OK， 係 咪碌緊啲資料睇緊 電話翻嚟嘅時候就真係擺低曬手頭上嘅嘢。 系啦，摆低咗个电话啦，咁即系咁样样讲，见到样子我觉得系好啲咯。即系你见到你见到对方个表情反应唔系斋声咯，我觉得 receive 上面系好啲嘅。 咁你对上一次系咁样，即系叫做即系除咗工作上，真系咁样 FaceTime， 因为我同你识咗咁多年，我识咗几多年啊？有冇十年啊？我哋 十 年啦，差唔多。 我2013年入嚟啦，其实入到嚟冇耐识你啦，十年我黐线啫，识咗十年， 即系差唔多十年啦。我哋都未试过咁样 FaceTime 过， 系好尴尬啊。其实两个麻甩佬， 系啊，两个麻甩佬咁样倾偈，唔系因为我觉得系同波食之后呢种尴尬，因为小弟喺电影公司嗰边，有时呢排即系在家工作啦，同老板开会咧。都是FaceTime 嘅，即係或者呢啲視像會議啦。咁然後即係有時就其他同事啊，有啲女孩子一齊啊，有男有女，或者有時就我同我老闆單獨兩個人開會啦，都冇呢種尷尬喎、啊。係同你啊，唔知點解有種尷尬啦。 你嗰啲係咪咩公事啊？好神正。雖然我哋而家都係公事啊，但係都唔知咧。我真唔知喎、啊。我明白你講嗰種喎、 啊，即係啊，可能因為咁你仲。嗱，你做騷動音樂唔會有呢種尷尬噶嘛？ 冇噶，冇噶，冇噶，冇噶。我覺得係因為我哋成日見咧，我哋慣咗我哋見面個 pattern 啊，即係就算騷動音樂啲嘉賓，我見佢，我都係一年最多咪見兩三次，咁冇嗰種根深蒂固嘅 feel 啊。我同你見嗰個根深蒂固嘅 feel 係兜口兜面噶嘛，跟住你突 然係啊！我早兩日先醒起呢樣嘢，我果然係心有靈犀，我早兩日先諗起。我第一次咁耐冇见到你，差唔多两个礼拜定三个礼拜冇见过你咯。 有啊有啊，有咁耐时间啦。嗰阵时我哋最高峰系日日见噶嘛，喺公司 连续14日定唔知18日见咯、啊、你。 系啦，跟住后屘就少啲，就一个礼拜可能净系做嘢同埋开咪见两日咁样。但系而家你突然之间就完全唔见咁样，系好怪，因为而家个 feel 似咩咧？我近期会有咁样用咧，就系同我喺英国嗰啲 friend 咧倾偈，咁有时半夜跟住讲开 send message send 几句，咁佢又未瞓，跟住唉唔好烦啦，跟住就会可能 FaceTime 打过去俾佢咧，就会用到而家咁样视像咯。 咁你即系而家系咪好似同我？你而家系咪好似同我系同外国人倾紧偈？ 系啊，你而家好似喺英国嗰边，嗱又自己有个好舒服嘅屋企啦，跟住又冇乜嘢啦，咁跟住之后咁啊。 仲要呢间屋嘅屋主系外国人，所以啲装修有啲外国 feel。 系啦，又唔似去传统香港嗰啲好多杂物嗰啲组合柜啦，嗰啲咁样样。系咯，即系我系会同 friend 都有 keep 住咁样样视像咯。你应该你系同女朋友多噶 视像都唔算多，我反而同我契女比较多。即尤其是而家疫情冇得出街，咁咪同小朋友變咗用視像咯。但以前都好少用嗰個叫做 即係你知傾電話都少噶啦，咁你更何況你仲要用視像，更加冇嘢講。但如果你再對上，我已經係可能係以前用 MSN 年代咯，因為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你買電腦佢有幾樣嘢送噶嘛。講緊我中學年代嘅買電腦啊，即係04、05年嗰啲，係啊，03、04年、04、05年嗰啲啦。咁嗰時買部電腦咧，有幾樣嘢送嘅。首先咧，你咪嗰陣時仲會買牛龜嘅屋企家用電腦啦。 哦，係。 而家已經好少人用家用電腦啦。跟住嗰部個熒光幕，即係個顯示器咧，都仲係3:4，即係4:3。 係啊係啊。 嗰個尺寸係啦。咁然後後面用緊 VGA 條線去吉部電腦入去個熒光幕。係啊。VGA 線唔係後尾嘅唔系啊，都唔系 VGA 啊，再旧啲噶。哎呀，我唔记得咗，总之再旧啲，唔系 VGA，VGA 都新啲啦。 VGA 系咁跟住 LCD mon 嘅时候就已经好似有嘅。头先讲系大牛龟啲，系嗰个都好深噶嘛，好大个。 佢唔系大牛龟噶，佢都系薄身嘅，但系薄身嘅3:4咯。 我 已經係薄身嘅3:4。 哦， 我有用過牛龜嗰時細個唔識，仲以為個電腦其實應該係個熒光幕。直至有個哥哥上嚟幫我整電腦嘅時候，我先知道哦，原來個主機係下面嗰嚿嘢嘛。即係細細個大家都以為下面嗰個先至係主機。咁跟住之後嗰時送一定送啲咩？其中幾樣嘢一定係送mouse 同埋 keyboard 係撚嘅，所以嗰啲唔算係送。會送啲咩咧？如果你買得貴啲，可以加錢換個 printer。 耶耶耶 ！printer 而家邊有 printer 屋企？冇位擺。 係啊，邊有 printer？ 全部翻公司 print 啦。唔係送嘅 printer 係加錢，我記得係加1200蚊嗰陣時，加1000零蚊。跟住之後有個3合1嘅 printer。係咩3合1咧？就係 scan 嘅 printer，scanner 同埋 fax。 fax 哦。 因為佢有 scan 同埋有 scan 嘅功能，其實就可以做到 fax 嘅效果噶啦，係咪先？咁啊呢個啦，跟住仲有啲咩送咧？就係送咗一個耳機，好似人哋而家電競嗰啲耳機啊。 我有啊， 即係有支麥，有支麥喺個耳筒位揈出嚟嗰啲啊。 即係咁樣條狀咁樣嗰只。 係啊，好大嚿嘅，好大嚿嘅。跟住之後仲送咗一個 webcam 仔。 哦。 咁我記得一個係啦，我記得一個 webcam 仔咧，後邊係有個雙面膠紙嘅。就俾你黐喺個熒光幕嗰度，然後就可以即係影住自己。我記得嗰陣時係有同初戀係有即係玩 MSN 嘅時候係有開過個 webcam 嘅。 哦，因為我第一個 webcam 唔係成日 係嗰時打去電友台嗰度贏翻嚟嘅，即係嗰時啱啱開始有，跟住佢係唔知楞其中一個好似 Yahoo 啊。Yahoo Messenger 嗰時亦都開始推有得視像傾偈，咁然後咧就打電話上去，今日你打通咗就唔知玩個遊戲，唔知扮聲定係乜嘢咁樣啦，跟住之後如果揀中咗你咧，玩完就有機會得到一個 webcam 咁樣，就係咁樣，跟住就攞咗翻，因為我買嗰陣時都冇送，未有 webcam 送嘅，我嗰陣時。 唔係你諗下，而家仲有邊個屋企有 webcam 啫？即唔係冇？少啲咯， 電腦冧埋噶啦嘛，而家多數都 電腦冧埋，再唔係用大家都用平板電腦嗰啲或者手機，其實仲清過你而家買個 cam。 係啊係啊，一係你就買 streaming， 即有時電話或者內置嗰個鏡頭仲清過你嗰電腦嗰內置嗰、那個，咁所以反而而家越嚟越少，你反而仲少，即係你嗰、那個我記得係有。再對上就可能真係好似你話齋，大學有啲同學去咗外國 exchange， 跟住無聊想揾人傾偈嘅時候，咪打電話翻宿舍，然後成班麻甩仔同對面嗰班麻甩仔一齊視像會議傾偈咁樣，但都好少嘅。你真係主要都係攞嚟追女仔用嘅。以前中學嗰陣時， 我又冇用過，即係嗰陣時有 咩？我有啊，同埋你會好緊張噶嘛？你要縮到個熒光幕好細，因為驚人哋阿爸阿媽見到嘛。即系你好多呢啲要缩到细一细啊，或者成噶嘛，同埋后屘都开始有啲人话好惊，唔知点样俾人hack入你部电脑，跟住之后咧就会即系偷影咗你一啲私人嘅行为，咁要非常之小心。所以有时你用完个 cam， 特登要揾块布遮住个 cam 噶嘛，或者而家都有啲人都有呢个习惯嘅，揾胶纸去黐住嗰个镜头嘅。 但我想知道，因為我冇經歷過咧，即叫做用 webcam 同以前啲女朋友咁樣去傾。我想知道，特別係以前你講初戀嗰種緊張感會唔會？因為你兜口兜面，就好似我而家同你咁兜口兜面，有啲嘢你冇得避啦，個感覺好似好近啦、啊。 同埋你見到佢喺屋企嘅狀態啦。 唔會 呢啲嘢。 以前冇嘅，冇嘅。首先你今日嘅尷尬係在於27寸嘅熒光幕同埋投射咗個肥仔上去，係咪先？即係如果嗰、那個首先第一樣嘢，以前個像素係冇咁清嘅，同埋唔係個個屋企有27寸嘅熒光幕。你幻想一下，其實等於 let's say 你好中，例如我好中意明日花咁樣，我將明日花嘅大頭 set 咗做我電話 wallpaper， 你知㗎係咪先？ 係。 我唔會尷尬，我唔會尷尬，因為佢細同埋我中意，我覺得佢靚啊嘛。即等於我覺得我初戀靚，咁我見到佢都唔會尷尬。其次就係佢蒙曬嘛。以前係起格嘅，以前嗰啲 webcam，、哦、你真係見到個人喐嚟喐去，係咁已認到個輪廓啫嘛。所以係冇嗰尷尬，同埋你真係好多時你冇得出街或者成咧，你都係靠嗰 webcam 去傾偈嘅啫。同埋佢開始已經有嗰啲嗰陣時，我記得三中一中二嗰陣時已經開始除咗電腦嘅。嘅視像會議之外，都已經開始興就係手機嘛。 嗯， 即係有個電信商咪開始出嗰啲旋轉鏡頭嘅電話啊，然後就話你嗰個分鐘除咗通話分鐘之外，就有撚呢個心連心同埋會包30分鐘嘅視像通話噶嘛。 嗯嗯嗯嗯， 嗰陣時有呢啲噶嘛，嗰陣時仲會有視像通話係另外計錢，跟住之後每分鐘要4-5蚊嗰啲，嗰陣時咪亦都係嗰陣時開始就開始有呢個概念，我、哦、可以見到面嘅傾電話，咁啊翻屋企再用電腦 MSN 再試咯。所以兩款都玩過，但係啲畫質係唔會令到你有尷尬嘅。 哦，我以為係嗰啲即係要執正下，不過可能因為你已經拍咗拖，即係如果係未一齊嘅話，就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就係好多年前，我有個女仔唔知點樣識咗之後，又係跟住佢半夜傾偈傾到咁上下，跟住佢就話喂，不如唔知邊個講起就話開、FaceTime 定係點樣，即係大家見到面。咁嗰次 唔係嗰啲陷阱嚟㗎， 冇， 好陷阅喎， 係陷阱真 係兩點， 都係我分人啦。嗰個傾傾下之後，跟住佢就影咗自己屋企俾我。嗰次我應該係都叫做少有地第一次咁樣同一個唔係拍拖嘅女仔咁樣夜晚面對面傾咯。咁你有一種個感覺就係、是、啊，好似個關係密切咗好多，即係佢肯影佢自己平時喺屋企個樣俾你睇啊，影佢自己屋企啲寵物啊嗰啲咁。幾年前試過一次啊，所以我就係估緊有冇嗰啲咁嘅尷尬啫。嗰次我係幾得緊張，即係啊死啦！ 冇嘅，同女朋友冇，我同其他人都冇呢個尷尬嘅，係對住你忽然有種尷尬，能成為物有大概種大障礙， 就係呢啲啦。 起點很遠，回顧已輾轉千百轉，時光渺渺，你預算可如願？終點都太遠，離理想總相差半寸，長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遠，停靠那一間總可觀賞得到日出旅店，遙遠的星星遇上頑強為你生存，從不會間斷，繁星照見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Oh,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最远处瞬间。相信什么永远，如够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纠缠，期许每个愿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友愛邨愛二樓下午兩點起圍封強檢，政府目標聽日大約下午一點完成行動。受檢人士要在今晚九點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發言人話：大廈排放的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懷疑在大廈內有隱形患者。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希望用好每一項抗疫硬件，但是人手不足是現實問題。早前已經向中央提出安排醫療團隊來港協助治療病人。林鄭月娥說，目前亞博館和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可以用作治療的設施，但是未能夠發揮最好功能。亞博館有兩部分設施，社署負責的檢疫設施使用率相對較高，但醫管局負責的社區治療設施因為人手不足，使用率不高。他說中央一定會支援，但是兩地制度不同，需要制定一些方案。他又說目前有兩個室內運動場館改裝成治療及長者暫托設施，第三個位於啟德郵輪碼頭的改裝設施已經準備好，另外有七個選址上開，但是礙於人手不夠。至於院舍照顧員和保健員不足問題，當局已經放寬輸入外勞的條件，社署亦都希望從內地招聘一千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中央協助本港採購的快速抗原測試包已經超過5500萬個，當局會分發給不同人士，包括較高危人士，例如院舍的工作人員和院友等。他又說，快速抗原測試包供應正在增加，價錢已經回落至10多元一份。邱騰華在抗疫記者會又說，中央已經向本港送贈三種合共450000盒中成藥，當中超過370000盒已經抵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長者應該盡快接種三劑新冠疫苗，建議長者接種第二針之後相隔兩個月就可以打第三針。劉宇龍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長者接種三針是基本，現時最重要是快，認為如果不用盡速度為長者接種疫苗，可能會再有幾千人死亡。認為如果不用盡速度為長者接種疫苗，可能會再有幾千人死亡。他認為當局不能夠強制打針，但是如果家人反對就需要負起責任。新冠疫苗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清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應該先為未有爆發的院舍長者接種疫苗，至於其他有爆發的院舍，當局亦應該盡快為當中未受感染的長者接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九龙入口嗰边嘅收费广场。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电话机楼慢线有意外，龙尾喺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至於較早前咧，喺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仁安醫院中線嘅意外仲係處理緊，未清理噶。龍尾去到近世界花園。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仁安醫院嘅中線有意外，龍尾近世界花園。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空中道橋面。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六尾村路。 另外屯門的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浩船街一段而家交通比較擠塞，車龍排到龍富路近龍門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6.9 FM 96.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死啦，就嚟够钟咯，点解搵极都搵唔到喺边噶？唔通我出错咗车站？哎呀，应该向左定向右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荣饰演嘅 Christy 最后去唔去到佢嘅目的地，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目标展翅。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70岁以上嘅长者啦，5岁以下嘅小朋友，怀孕28周以上嘅孕妇，同埋咧一啲免疫力咧受抑制嘅病人，佢哋可以预约去我哋医管局辖下嘅指定诊所。就算嗰个名额咧满咗咧，其实患者咧都可以按住诊所个安排咧去到诊所度攞药，舒缓咗佢嘅病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收工，等我摆翻啲护眼罩入柜先。 咪住，你就咁摆翻落去就算噶啦。 有问题咩？ 你唔使将佢哋冲洗干净再吹干咩？ 吓， 你咁嘅反应，导致你连定期保养都冇做啦。你唔熟嘅话，不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护眼用具。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无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嘅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Copy。你会用一种咩车款嚟形容阿一呢？ 我会用越野车咯，因为佢外表比较粗豪啊、粗犷少少，俾人感觉好似都去爬山嘅感觉，所以越野车啊都几啱。我系 Copy 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你的嘉宾是有 Copy 的 Copy 你好 Hello 我们看到你的介绍里面一个我们都挺留意的一个你在做的工作，这个车模做了一段是不是很长的时间了已经是、 其实都算是的，如果由第一本车的杂志，即是有关汽车的杂志你计已经其实8年了。 哦，但嗰时第一个点样可以遇到可以做到即系嗰个车嘅杂志嘅模特儿咁样？ 系有人介绍啊，定系喺街度俾人见到就问？ 哦，其实就系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系玩老爷车嘅，咁咧其中一个摄影师就睇得上眼我啦，咁就建议哦，不如你试下同嗰架车去合照啦，我哋会出杂志噶，咁样去引诱咗我去发生咗第一次 系。跟住就咁样就嗰次之后就接住， 自此就爆红，咁就好多工作不停咁揾，但系都系车圈啊，所以就喺呢个行业度打滚。 我想知道做车模同埋普通模特儿个分别系，即系姿势上啊，或者 个技术上啊，各样嘢有冇不同啊？呢个专业性上面， 其实系有嘅，但系普遍人系即系普通 model 都未必分到有咩分别，就系。至少你做一个车模，你知道任何车嘅部分叫咩名先？ 哦，即系例如摄影师叫你去边一个位，你都要知道啦。 你过去头冚度坐，头沙板、尾沙板、拎啊，或者系尾灯啊、尾翼，即系唔会再问中间定侧边啊。沙板梗系侧边啦，即系好简单嘅嘢，你要。 基本 嚟嘅。哦，如果唔係就好似嗰張報紙咁揸波棍揸錯姿勢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知道入波係咁樣揸，而唔係咁。 係啦，我都諗起過。咁除咗即係依個係基本認知之外，仲有啲咩可能喺pose 上面啊，或者各樣嘢會唔會都做車模有一啲係同其他有啲唔同咧？你覺得？ 有嘅，特別係企嘅方法。企車模咧比較多要擘大隻腳嚟企，係意思腿分開咁樣嗰種。但係你要做啲好普通好即係司儀啊、禮儀小姐嗰種，就係要合埋交叉腳咁企。係係啦，反而車模係要擘大腳。 個原因係 因為車好大份，如果你合埋腳企，你就一碌竹企喺隔離，你就 唔哦， 我終於明啦。 哦， 即係你變咗就唔會咁樣動喺度咯。你即係唔會嗰種交叉腳好斯文咁挨住啊，咁樣其實好唔襯。你係需要擘大隻腳去張開自己嘅身軀。係。系啦，同其他 model 其实好唔同。 系， 同埋你要一样嘢就系、是、要比较唔怕污糟 啊， 系因为啲轮胎会比较污糟啊，车身会有尘啊，比起你做商场做珠宝系更加要唔怕污糟嘅行业咯。 但我想知道一个即系几紧要嘅技术上嘅问题就系、是。咁同一款車，例如佢有唔同顏色，或者嗰日有幾款唔同嘅車，唔同顏色。咁你嗰件衫係你自己揀啦，定係其實大會已經幫你提供咗？ 有啲車會因為佢需要有 logo 方面咧，咁、就會佢哋提供嘅。但如果以我自己嘅攝影技術嚟計，就係、是、襯色嘅。 哦，咁但係難唔難嘅？即係因為例如有一架係橙色嘅車，一架黑色嘅車，或者再加多架粉紅色嘅車，咁你可以點樣？你冇得換噶嘛？即係我冇得去到一半換衫，定係會嘅咧？ 盡量帶件外套，係啦，咁你喺外套方面，你可以揀啲鮮色啲去搭配其他車，即係盡量係可以脫剝落色嗰種 樣，即係有幾層嘅， 係啦，幾層咁樣可以去選擇。但係如果以我自己咧，就我會帶成十幾套衫俾人揀。 哦，咁你可以夾翻嗰個車款啊，嗰啲色啊，通啊嗰啲。 因為我覺得就每一架車有唔同嘅性格。 是 適合襯不同顏色，不可以一樣咯。可能我自己喜歡車。 第一印象， 我們先來第一印象的就是給 Copy 估一樣東西，關於我同阿一了。我們兩個裡面有一個呢很喜歡車的，很喜歡駕車的，另一個呢就沒什麼感覺的。你覺得是兩個誰是喜歡駕車多些，另一個沒感覺呢？ 我觉得你咯，你唔会好中意揸车。 系，我冇乜感觉嘅。 因为你讲咗好多汽车嘅专用名词。 哦，系啊，阿一有讲到一啲嘅。 系啦，但系可能佢讲嘅时候就会比较唔知讲紧咩。 好， 有冇谂过你一开始已经扮咧？两个夹好咗去扮咧？ 其实都有可能嘅。 真正嘅身份系一个演员啊，咁样。 哦，咁。 咁就冇計啦，係嘛？ 但係有冇樣睇噶？你覺得即係中意車嘅人個樣？ 有啊，有啊，有少少，因為佢比較斯文少少啦，即係叫皮光肉滑啊，同埋衣著上都比較斯文。一般如果揸車嗰啲人咧，除非係即係做啲著西裝嗰種啦，就好少咁嘅斯文。 哦，好識啊，高橋良介，用啲頭文字啲，戴住副眼鏡，斯斯文文。仲研究車研究得好勁添，好啦，但你最後都係估下一係中意多啲嘅。 我估啫，可能唔係啦。 係真正嘅答案啦， 係 你估啱咗，真係唔係啊！ 唔好意思， 係我麻麻地揸車嘅。 但係因為我係中意揸車，我有車牌嘅，但係我香港冇揸，通常旅行揸。跟住我都中意車，但係我未去到研究到好深入，即係的確係嘅嗰啲唔同嘅 part 數嗰啲，其實我唔係好識。我純粹係中意，譬如睇啲同車有關嘅戲啊、動畫啊，中意睇車。 淨 係 睇嗰啲頭文字 D， 頭文字 D 啊、極速啊嗰啲咧，街哥哥嗰啲。 但我係因為早排要寫一份劇本同車有關，所以我真係研究車嘅 pass 咯，即係嗰啲波箱啊，嗰啲唔知咩 T 崩位啊，唔知點樣，即係佢我真係去睇，然後去研究佢究竟拆啊渦輪點樣推出嚟啊。 所以變到好似好， 好似好想呃到人啊， 係啦。同埋我呢排中意睇車 cam 片，跟住就變到啊， 好似好熟咁樣。係啦，但係你係冇乜，你係冇諗住考車牌 嘅。我冇啊，因為我每一日都係喺。酒精的情况下，所以都尽量不揸车了。你都没想过。 我就是小时候可以喜欢揸车的，因为老豆以前有揸，坐在后面就觉得拎着个唐太转下转下呢， 嗰種感覺好正，同埋嗰個空間喺裏面係好似係屬於自己咁樣，所以一路都想嘅。咁但係旅行渣咯，香港就冇咯。系啦，咁但系你咧，你因为你话直情其实你自己本身中意车，跟住亦都会揸车咁样样噶嘛。 系啊，其实就我本来考完车基本上都系冇揸过车嘅。 你系十八岁就去考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之后就再去考棍波牌嘅、嗯，之后考啊就啊考到好开心啦、啊，咁样就好想拥有车咁样咯。但系嗰阵时候都系揸紧另一半嘅车。 但系你系一 tick pass 嗰啲嚟？ 系啊系啊， 我劲、啊啊哦、女仔一直 pass 棍波， 仲要棍波， 即系你有天分嚟噶。 系咯、 啊，唔系啊，唔系啊。 嗰时考 van 仔定系私家车棍波？ 哦， 啲人话 van 仔系易考啲， 系体位易，大太扭一个圈，好似扭到两个圈咁样咯。 哦， 同埋佢窗好大啊，你会睇得好舒服咯，唔似啲私家车有 A B 柱阻住晒你。 咁、哦、但系你几时 佢听佢哋系 A B 柱阻住啊？我唔识啊呢啲，我知 S 型同 L 型就净系。 都叻噶啦，都知噶啦已經。但你中意車係細個嘅時候。 係啦，細細個就中意車，因為我爸爸以前係揸跑車嗰啲嚟嘅。 哦，識唔識漂移啊？佢有冇玩過？ 我冇問過。 識唔識錢嘉樂？ 但係就一樣遺憾就係我家姐啦，我有兩個家姐。咁喺嗰個年代，我爸爸都仲有揸跑車，但因為我出世嘅時候係97之前啦，即係比較環境差。咁我爸爸嗰陣時候就冇咗跑車啦，已經冇曬。咁、哦、啊變咗我家姐佢哋有坐過喺啲跑車上面影相。 係。 咁啊變咗 車模，小車模， 小車模咁樣。係啦，我自己就好渴望咯。 係。 因為我覺得其實啲車都好靚，但我冇緣同啲車爸爸嘅車有合照。 係。 反而就。咁當然啦，爸爸好鍾意車啦，咁成日灌輸有關車嘅嘢俾你呀、啊、咁樣細細教教你已經乜嘢係 T 乜乜乜 H 係乜乜乜呀咁樣囉，咁就變咗啊好鍾意去澳門睇賽車呀、啊嗯、即係會有好興奮著藥，聽到引擎聲嘅時候我直頭會即係開心呀、啊、導致好好熱愛呢件事囉，因為全家都鍾意嘅，即係家姐啊、爹哋、媽咪，甚至係姨媽、姨丈都係中意汽車嘅。 係， 但當然啦，唔係研究好深入嗰種咯，係中意咯。 係，所以直情係去過澳門嗰個現場睇嗰個 架。哦，係，基本上由16歲睇到而家噶啦，係啊。 哦， 去 pit 度咁樣。 我都去過一次啊，過咗啦，爸爸。家姐要等幾耐啊？跟住好嘈啊，不如食雞翼咯咁樣。 唔係嗰陣時細個已經係攞住杯酒，爸爸教你啊呢架係乜嘢車啊？佢係幾多 CC 啊？但係佢會教我咯。 哦、有型喎、啊、，Uncle， 我覺得有型喎、啊，仲要玩跑車喎、 啊。係啊係啊，即係佢爸爸以前揸 RX7 嗰啲咯。 RX7 咪咩咯？高橋啟介嗰架咯。 佢係 FC 係啦，就係嗰架咯，紅色嘅仲要。 哦，頭文字 D 原來波 都、哦。我唔識我完全，我淨係識 AE86 咋嚇。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就想 copy 嚟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中意食啲骨类嘅嘢咯。 唔系佢本身唔系咁讲嘅， 因为啲 喺咪前佢喺度谂紧嘅时候，哦，我谂到一个啦。 我中意食啲硬骨骨嘅嘢咯， 例如骨咁样， 例如骨咁样咯。佢尷尬咗兩秒， 其實你唔尷尬冇事。 其實我驚唔到任何嘢，你自己喺度傻笑，我先至啊，我明白你個尷尬位啦。但係你硬骨骨嘅嘢係所有食品都係嘅。 有關骨嘅類。 哦，因為咧， 雞軟骨啦，或者係豬骨啦，係唔係煲湯嗰啲豬骨啊？ 你成嚿攞嚟？ 係啊，攞住嗰嚿骨嚟咬喎，我中意。 咬得喐咩？ 唔係啊，攞啲牙去 批 嗰啲碎屑落嚟咯，係啊。 我第一次聽喎， 你啱啱仲話自己冇咩古怪癖好， 呢個真係 呢個超古怪喎、啊，即係你唔係食牛骨水嗰啲喎， 係牛骨水都中意，即係有關骨嘅嘢都中意咯。 但佢 我本身唔係，我本身雖然我第一下以為食啲硬骨骨嘅嘢，我仲諗住扮 friend， 因為我都係食，你知道你見我食面㗎啦， 係 我食面或者食麵包 都手面 食啲勁硬嗰啲面， 我都係， 係啦， 係啦， 但係唔係我同你唔係好 friend 嘅，我唔會咁樣食啲骨㗎。 大佬你嗰個你一個層次喎， 我最多雞軟骨嘅啫， 嗰個都係叫骨。是啲面生骨啊嘛！ 哦， 佢想揾翻個 friend 啦，而家喺度，佢想同你做。 我想知道你豬骨咁，你平時屋企係 做埋？ 我媽咪會斬咗好多豬骨啦，我係啜嗰嚿骨咯。 即係有啲黴下黴下咁樣嗰種。 係啊，啜嗰啲骨碎啊，同埋其實骨咧，佢啲表面咪黑黑地嘅，佢啲血嗰啲積塊嚟嘅，咁我用啲牙刨出嚟咧，嗰啲質感好得意咯。 呢个系受边个影响？ 我想知道，我想知鸡骨系咪你嫌佢唔够硬？ 啊，唔系啊，鸡骨我都好中意啊，抡晒成条鸡骨，总之佢会得翻一条灰色嘅嘢走咯。 我问一个问题啊，即假设我哋食快餐店嘅嗰、那个鸡翼 系肠鸡 系啦，咁你系咪要咬断啲骨，然后啜入边定系？ 啊，如果佢有时候断咗，我就会啜埋入边啲汁咯。 你哋兩個係唔同層次嘅，真係 層次啊！唔係，我都係食下面嘅啫，都係食人唔兩骨啊！ 個即係過癮嘅咧，覺得又又當中係， 我覺得個味道好味啊！ 係 一啖嚟，淨係得骨有嗰啲味嘅。 唔係答你， 唔 係 等先， 佢答你， 佢講完之後，我好想試嘅，因為我見過，我覺得識得食骨嘅人係叻嘅人嚟嘅。即當然，唔係，所以應該咁講。我識親嗰啲食骨嗰啲叻嗰啲人，其實佢係食骨上面嗰啲肉嘅，因為佢係我啲 friend 係識食嗰啲，同埋識選咧。佢話骨上面嗰啲肉係最嫩嘅，即啲肉味係最重嘅，因為佢嗰啲位置最難食。但我未見過有啲人係食骨咯。我想知屋企人係都係。 唔係， 得我係咁。又係爸爸 食四個一路食骨一路同我睇賽車， 單手拎大盤，右手拎住個雞骨。 你幾時開始有呢個嘅習慣？ 細細個咯，已經其實。 冇人阻止你嘅。 其實就係因為食雞翼咧，頭尾有嚿雞軟骨。 哦，係啊， 係 啊。 咁啊，細個就會問媽咪，其實食唔食得㗎？我媽就係嗰啲好開放嗰啲，食到你咪食咯咁樣。我唔係真係。 佢唔係好開放，佢係唔想理你啊！你講翻清楚， 佢冇諗住有人真係會去食啊！ 你下次如果拎個皮鞋問媽咪食唔食得，食到你咪食咯。跟住上嚟做訪問，我中意食皮鞋啊！ 我有新興趣啦。 唔係，咁就所以開展咗第一次我試去食骨。 哦。 咁。原來發現，其實幾好吃啊！你吃不到咩咁？ 你吃唔到， 你食唔到啊，媽咪！我吃到啊！ 我知你阿媽點應你。 咁你吃到你咪食咯。 妙妙問妙答啊！仲有啲咩骨咧？咁即系鱼骨嗰啲比较幼啲嗰啲，咁嗰啲又点玩法咧？ 系啊，鱼咧其实鱼头里面系有软骨嘅， 系 啦，我就好中意食嗰嚿骨咯，脆卜卜啊咁样嗰啲咯， 系 系啊，之后。仲有啲咩啊？ 魚身上面嗰啲， 咁嗰啲 就你冇啦， 嗰啲要骨落噶 啦，食到你咪食咯嗰啲。 可以日本係有噶，有日本有得嗰啲炸鯛魚骨咧。 哦，係啊，係啊， 其實嗰啲又係好好， 即係好似軟殼蟹咁樣咯。 啊， 係啦，係啦，好似薯片咁嘅，其實係其實都食得嘅，都係骨，都係好中意咯，係啊。 我想知啲牙嘅狀況係， 有啲牙爛咗七七八八。 系你嗰关唔关事？ 我细个食糖瞓觉，之后蛀牙，所以就 即系唔关 啲骨事。不过其实食得骨都系即系牙力咧就好啲，唔使睇猪咪咪啊嘛。 乜嘢啊？以形补形啊？ 唔系睇牙 训练有素啊！佢话 实力咁， 佢有牙力啊！个人佢由细到大已经训练咗。 真的即係可能有時候咧緊急的情況下，你要用啲牙去搣啲膠袋啊，或者咩食，你真的會發現自己有牙力。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就是呢啲時候， 佢好自豪啊！ 開啤酒開唔開到啊？仲有 我屋企人有某一個屋企人試過之後崩咗隻牙之後，我唔敢。 又係阿媽話你開到你咪開咯。 你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就同 Coffee 玩嘅。咁呢个心理测验就系咁嘅，个情景你幻想一下啦。有一日你打开个柜桶之后吓咗一跳，当中里面出现咗以下四样嘢，其中一样你觉得系边一样呢？ 猪骨啊！个柜桶竟然有猪骨，我竟然未食， 我竟然会食条猪骨。 喂，所以我想补多一条问题。认真问题，猪骨、牛骨、鱼骨、鸡骨、羊骨，你觉得咩骨系最好食？ 鸡嘅软骨， 鸡嘅软骨。 其实鱼嘅鱼较软骨特别好食嘅，我觉得，但系最难有。 哦， 哦你真想試 啊？我真的想試，我聽佢講完我都想 買豬排豬骨。其實咧，你去超市或者街市買三文魚頭或者嗰啲油金魚頭，咁佢攞焗咧，喺佢兩個腮中間嗰個位置就有好大嚿。 我知啊，嗰啲好食啊。係 啊，就係。 唔係，但我知道，但牛骨或者豬骨，我唔會就咁刨嘛。我而家係想試下刨豬骨咯，下次。 其實咧就你攞食 M 字頭咧。快餐店啊，嗰啲咧，你食个头嗰只鸡腿型嗰只就最好食嘅。 哦，搞到想买两件 试下。 但系你食完嗰嚿白色个骨咧，你试下用牙刨嗰啲黑黑地食。 系啊， 嗰啲先最好吃。 我就系想试呢、這个。 哦，学到嘢，学到嘢，学到嘢。 专业食骨导师。 咁我哋就去翻呢个心理测验啦。咁我再讲一次嗰个题目啊，就一日你打开个柜桶之后吓一跳，你觉得里面系会出现以下四样边一样嘢咧 ？A 就是你喜欢的人的相 ,B 就是有沓银纸 ,C 呢就是那些昆虫的尸体还有 D 有把剃刀在这 里。我揀 A 啊。 我四样都不怕。 是啊。 我揀钱呢 是钱不会怕啊。 喂那一定会内心挣扎拎不拎啊。 吓是我柜桶啊。 那因为他说没说周遭环境因素嘛没说什么柜桶 啊。就是一样打柜桶哎吓吓喎这样。 咁因為我從來都冇錢，我突然見到錢嘅嚇親啦。 佢有個邏輯啊！你係揀 A 啊？你 話 A 啊？ 見到中意嘅人嘅相，你會嚇親啊？點解嘅？ 點解會喺度嘅？ 哦， 你中意嘅人可能好多喎、 啊。唔係因為咧，應該話 中意嗰人係呢個嘅。 唔係應該話其他嗰幾樣嘢我係會亂咁劈啊嘛。 昆虫尸体喎、 哦，唔系即系咁佢会，唔系我乱咁劈啦，即系我有机会出现到嘅嘢，但系点解无啦出现呢、這个咁即系一定有人嚟过嚟 做嗰啲嘢， 我又解释唔到， 唔系因我觉得咧系因为可能佢中意嘅人太神秘啦，唔会有人知道佢张相，所以佢会惊讶。 系咪啊？定系拣诶？算啦，拣 A 啦，拣咗 A 啦，我拣 C 咯。我纯粹系真系惊昆虫，我谂呢四样嘢呢样最惊嘅啫。咁啊，但系呢四个选择其实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逐一揭晓噶啦。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钱，谁教我这么抱着手。

Copy， 你会用一种咩车款嚟形容多成呢？ 老爷车咯，因为外表比较斯文少少啊，低调少少内敛咯，但系又其实可能隐藏咗佢嘅实力喺度。我是 Copy 啊，想知道我揀阿一定多成，记得听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呢个食骨专家。Copy 咯 ，Copy 嘅你好， 可唔可以加翻呢、這个加翻呢个 hashtag 喺 Instagram 嗰度？ 除 咗车模之外， 食骨车模 啊， 食骨車 好似好型咁样， 骨感车模啊，即系用呢一个 term。咁我哋而家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啊，就有一日你打开一个柜桶之后，你吓一跳，咁究竟你觉得你系会见到以下四样嘢，边一样嘢呢？A 就是阿一揀的喜歡的人的照片， B 就是 Copy 揀的一疊銀紙， C 就是我揀的，就是說的昆蟲屍體，還有 D 就是剃刀了。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天揀了 D 剃刀，代表你的心智年齡是有60歲以上的，因為剃刀象徵著生活鋒利，亦都代表著走過大風大浪的人，你的生命好像经过了磨练，对一切的东西都能够看得好淡。今天好像阿一这样揀了 A 心上人的相，好像 Copy 这样揀了 Boy 银子，又或者好像波性这样揀了 C 昆虫的尸体，又代表你的心智年龄是多少岁呢？ 心理龙爪手。 其实呢个心理测验咧，佢想反映嘅就系你嘅心智年龄有几多啊？系啦 ，A 啊，中意嘅人嘅相咧，话你嘅心智年龄啊，18岁以下。佢话咧，你嘅内心世界好似嗰啲入世未深嘅小朋友一样，仲充满住嗰啲天马行空嗰啲幻想啊。系啦，即系总系将生活当中嘅嘢咧，联想到系最美好嘅层面啦。咁所以点解你见到你 谂、啊、钱唔系先系最美好嘅层面咩？ 唔系，因为嗰个已经系大人去谂噶啦。你而家仲要小朋友谂住自己中意嘅人咁样，咁啊呢个你拣啦。好啦，今日揭埋我嗰个先，拣呢个昆虫嘅尸体咧，心智年龄咧40至49岁。无论在各个层面上面都处理得游刃有余啦。 得，飞啊飞，冇嘥时间。 你唔想听我嗰啲咩？好啦 ，Copy 呢个咧有银纸，心智年龄讲紧系20至29岁。系啦，佢话因为你嗰个实际心智年龄咧，好似即系啱啱出嚟做嘢入社会嘅嗰种对 钱嘅渴求。 对，佢话对钱系冇乜太多规划，佢反而系话。 我又唔系渴求，我系担心。 佢话因为拣呢个 choice 嘅人，应该对未来嘅目标咧就唔系太清晰啦，令到即系你觉得未来有啲挑战咁样，同埋对钱嘅规划未算有太多，咁所以就见到啲钱就吓一吓啦咁样。 系啊，因为都未有太多钱，所以未有 冇有规划。 我想知道你嘅金钱观系即系使咗先啦，定系量入为出啦，定系 都系使咗先嘅，但系一定要有底咯，有本。 是 即是有个自己 set 咗个 limit 系叫不动产。 哦，嗱假设啦，假设可能有10,000蚊喺手，咁你个 3,000蚊系不动产。 哦， 即几多 percent 系30%左右。 即有一日你自己 touch wood 有咩意外啊，有咩事嘅时候，至少你唔使几千蚊都冇人借嗰、那个。 哦， 那个概念咯。 但换言之，如果我今个月储咗3,000蚊喺度啦，咁我下个月再嚟10,000蚊嘅话，你会再加3,000蚊落去定系唔紧要？总之有3,000蚊，我就算之后搵100,000蚊，我都照使100,000蚊。 咁又唔系，咁当然你而家量入为出，尽量储多就储啦。因为大个就知道有时候储钱系好难嘅事，好似而家咁。 人大咗明啊？ 唔系，系因为疫情问题，你知道储过钱嘅。 啊， 因为好似而家咁，其实 model 好多工作都已经 停咗。 手停口停，你想出去就算找份 M 記都已经找不到的时候，就知道储钱有几重要咯。 哦，我想知道你平时洗钱是 大手大脚。 洗得最多咪在车上面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我试过出粮一日5,000蚊换完条胎就没了。 一条啊。 咁又買 一條5,000蚊啊！ 一套咁樣 嚇咁平， 二手嘅二手 的。哦，我以為咁平，因為我條 吊胎， 我唔系啊， 似咩胎？ 唔系，我单车嗰对都六千几七千。 单车唔同单车都贵嘅，因为单车讲紧系你需要系一个。我唔知道 你明唔明白，如果女人手袋越细越贵嗰度， 系啊，佢越轻越贵， 系因为你细条咗啊，佢、需要嘅工序其实系大过一条大嘅车胎。 哦，因为我嗰次买嗰条爬山拎嗰条一对六千几七千，佢话系最入门嘅版本嚟啦，已经。 系啊。 我以为汽车会再贵啲添。 其实唔系，其实唔系。 但系你系偏好边类型嘅车噶、即系 KDM 啊，即系咩？我唔识。 日式嗰啲。大 cam 把只脚叉开八字脚咁样碌住行咁样嗰啲咯，即系嗰个车底贴住个地下行咁样嗰啲。 哦， 即系嗰啲尾翼系可以全家人开台食饭嗰啲。我中意系只个碌系打斜嘅，嗰啲系 JDM 有 cam 把嗰种咯。 你自己觉得头先嗰个心理差人讲嗰个叫做心智嘅年龄系大概20至29岁啦，你自己觉得系咪真系都系似系呢个 range？ 内心世界嘅， 我自己觉得自己系嘅，但系外人嚟讲就唔觉得我系啦。系我识嘅朋友啊，依份甚至系屋企人啊，或者系另一半又好啦，佢哋都会觉得我系超过30岁。 嗯， 因为佢普遍嚟讲，我人生阅历比佢哋嚟讲丰富。 嗯， 因为可能要16岁就出嚟打工啊，咁嘅样啦，咁啊变咗系我识嘅嘢或者知嘅嘢太多啦，所以就其实佢话吓我30岁都唔知呢啲嘢，你好似老过我咁样咯，老练啲。但其实我内心其实仲好幼稚咯。 例如。 我会为爱情冲昏头脑啊，或者是我是超级任性嗰啲人咧，一讲做啲乜嘢我就即刻去做，即系圣诞节啲人啲车度摆只鹿角嘅，我个朋友就讲咗句，摆只鹿角有咩咁有型啊？成只鹿摆上去先算咯，之后买一只鹿摆喺车顶咯， 真系好幼稚。 系， 我系嗰种， 你摆到你咪摆咯，同你当年食骨一样，你食到你咪食咯，又有食噶啦。 系啊，我性格系真系好幼稚咁样嘅。 系咪唔大得嘅咧？你个人即系 系啊， 一大你就会做嗰件事噶咯。 打边炉话牛肉唔可以生食噶，呢啲我即刻食咗嚿生牛肉 啊。够胆俾100蚊我啊！ 系啊，我俾你咯，系啊。 我睇你唔够胆啦，100蚊你有咩咁啊？ 你有试过咁样出咗事啊？ 一啲闯祸嘅嘢， 即系例如生食牛肉，结果第日真系肠胃炎。 咁又冇，咁又冇。 即系 so far 俾人大完之后都 handle 到。 意外性嘅比较少咯， 嗯， 都系意料之内嘅咯。 即系做咗就预咗， 同个朋友嗰次就系食生牛肉嗰次食饭就无啦啦唔知讲起乜嘢攞只脚趾食花生。之后真系即刻除鞋就系咁样食啦，但系原来咁样食咧好苦咯，花生会因为脚又汗咯，其实真系好难食。 所以都纯粹系难食嘅，身体都冇乜事。 不如你拣翻 A 嗰、那个，不如拣翻18岁以下。我氹我个女佢都唔会咁做啦，系咪啊？ 但你话你为爱情你会真系好冲嘅话，例如有做过一啲咩嘅事情？你而家谂翻都哇，真系 死前难打咯，但系其实冇乜意义。 即酷煲嘅死前， 以前会嘅，我想得到嘅一定要得到，你明明系我嘅，做咩你要走？即系我会用尽方法去得到咯。even 系可能出卖朋友啊，或者系要需要去到啲金钱瓜葛啊咁样样去牵绊佢嘅，咁都会咯。 哦， 但系而家就唔会，咁嘥时间做埋啲嘢，搵钱都。 而家就似翻，而家似40嗰啲啊，心智年龄搵钱紧要，其他唔好搞我啦嗰啲。 唔系，可能我自己有小朋友，所以就变咗咯，自己就。 你有冇教小朋友用腳食花生啊？ 佢未識， 幾歲啊？而家 2歲半係。 你驚唔驚佢第時用腳嚟食花生？ 都唔驚嘅。 你食到咪食咯。 咁你喺小朋友面前，你係一個點樣樣嘅媽媽？即係你係邊一種性格？你係慈母嗰種啊，定係嗰啲即係自由奔放嗰類？ 自由奔放。 做翻自己啊嘛，你自己都系一种咁嘅人，咁样就自由俾佢。 我曾经有幻想过自己系要好虎妈嗰种咧，好照顾啊 B B 啊，你要点点点啊咁样嗰啲啊。但其实你生咗出嚟之后就冇啦，你鬼得闲理佢咩？ 搵钱啦， 呢个其一啦。但系其实就系、是、唔系话你冇乜爱俾小朋友，但系其实你太束缚住佢，佢更加咩都唔识。你反而你乜嘢都唔理佢咧，佢就會更加去放膽做。同埋我小朋友係有少少問題嘅，慢啲嘅，遲緩少少嘅，佢學未識講嘢到而家都，即係一句媽咪都未識嗌嗰啲嘅。咁反而就更加放膽俾佢去試啊，去接觸啦咁樣樣。 但是就因為你如果香港你已經咁局限，你仲要再局限佢，我就覺得哇，我都好大力，所以就寧願佢自己玩一下先，大過啲先俾壓力佢咯。 嗯，佢阿媽都咁教佢噶。食到個骨你咪食咯。 誒唔係啊，其實我細個屋企係好嚴。 哦，係噶。 係啊，超嚴，連翻屋企都要。 背唔到架車嘅型號，唔准翻嚟。倒社灰豆漿，今晚就打死你。 即係未去到咁咩？即係可能放學翻屋企就媽咪就翻咗嚟啦。咁樣係，以前顧網噶嘛。咁一定要用屋企電話打，咁你唔會好似手提電話咁，或者係我要開電腦打電腦，喂玩遊戲啦咁樣，之後就玩幾耐要收機啦咁樣，咁我就。幾點自己教鐘會熄機咯？ 哦，即係你都即係如果唔係鬧得金，你就驚，所以你都跟嘅。 因為我爸爸媽咪好惡嘅以前，因為爸爸媽咪做生意嘅，所以就好規管屋企嘅嘢啦。咁但係自從就有一年，好似去到中二啊，考試太差啦，我媽咪問我讀書幾多分。我就同佢講低到唔記得咗，之後咧佢就唔，哎唔係鬼事你哋啦咁樣。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啦。 嗯， 因为你又中意揸车又有车牌啦，咁但系如果俾你再去考其他牌，揸其他嘅嘢唔系车啦，你会拣考啲咩？揸啲咩咧？ 我想考船牌或者游艇嗰类咯，大计系咪叫？ 哦，系啊，系啊，系 大计牌。 但系佢哋而家有分，系咪仲有再分？唔知大船、细船， 系啊，一级、二级嗰啲好似有。 你系有睇过嘅？ 我有睇过，佢都因为净系读书嘅就系冇得实地揸，冇得揸，系即系读书咯。系其实仲要纯粹系俾人好似以前考试咁样嗰啲问考卷嚟咁。 笔试， 但系想揸船嘅原因系 以前有朋友有。有遊艇係啦，咁就諗住佢話你得閒可以借架船出去玩，咁就首先要有一個人有船牌，我自薦咯，我想要啊咁樣。同埋我覺得女仔有好多牌咧係好有型咯。其實我好想考電單車牌，但係真係父母禁止啦咁樣，所以就冇考到咯。其實我自己好中意重機啊，什麼 monkey 啊嗰啲都好中意。 哦，揸船都有型喎，同埋最緊要人你出船你出牌啫嘛，撐機緣。好舊次抽遠啦，我考到個牌有人俾只船我揸，幾開心啊！ 其實都有少少咁嘅細膩諗法，就覺得我識揸啫喎，得揸幾正啦咁樣。 但係你中意啲嘢控制喺自己手上面嗰種感覺？ 我中意機器。 啊， 嗯，我中意，但我唔识机器。 系啦，即系例如电脑都系机器啊。 系啦，我一窍不通嘅，系啊。 但系嗰种控制系，定系因为有啲人中意揸车或者呢啲系中意嗰种控制感啊嘛。 系啊，操控感，即系例如我嘅键盘要买机械键盘，但我其实根本都唔识嗰啲嘢。 啊，咁但系咁、那个控制感系在于 过瘾咯。 即係嗰個隻船或者架車係可以按你自己嘅想要嘅點樣去行。 係啊係，我自己就覺得咁樣就會有快感咯，係啊，所以中意嗰種感覺咯，純粹係。 咁、所以遙控車係 就冇快感。 係冇快感，因為 太細架。 你唔係駕馭，你唔係自己親身坐喺度駕馭緊一樣嘢。 哦， 即係個身體唔係喺嗰架嘢裏邊。 咁我睇高達，你咪好開心。 係即係 Ava 嗰啲坐入。 係啊 係啊， 我好中意啊。 开咗佢呢一面咧， 系咯，即系佢机铺咧，唔系坐出边嗰啲架啲机打啊，成部嘢咁啊，入去坐喺里边嗰啲好玩啊， 嗰类咯。 即系但系你系有睇嗰啲机械人嗰啲？ 有，我中意 Eva 咯。 哦， 细细个就系好似有舅父开咗一次俾我睇就哇， 睇得明嘅细个已经。 细个唔明，大个就知啊系咩咯。 但你话好中意有好多牌喺身上面，其实你会唔会其实而家都真系已经考咗唔同其他？ 冇啊，其实我得一二咯。 吓，但船牌嗰个就系因为咩原因 hold 住咗冇去考到啊咁。 系，咁我仲好后生啫嘛。 虽然个心智年龄上面系二十至廿九咁样， 我都系呢个 range 入边，唔好讲到年纪咁大先得噶。 恭喜思阳。 最后咧，准备咗呢个礼物咧，送俾 Copy 嘅。你开咗个题目咧，就系激情，系啦。点解会有呢个激情？ 佢嚟到后悔啊， 佢想转啊，系咪速度与激情（Fast and Furious） 咧？ 唔系激情，因为激情嘅定义咧， 就好廣泛嘅，咁激情唔一定係 sex 啦。其實喺生活上都好多激情，我就其實想睇下咧，每個人對激情嘅誤解有幾多。 係哦，好誤解， 我好誤解， 係我定誤解咗。 我想直接買嗰啲超薄嗰啲。 我尋日去揾嘅時候，都特登上 Wiki 睇什麼是激情。 我都有，我都有。 跟住有三個定義啊嘛。 係可能女仔同男仔咯，而家就係我想話俾你聽呢一樣嘢。 咁如果假設嚟緊。情人節佢同佢講話，我想要激情，咁你會送啲咩禮物俾佢？ 哦，未必會咁樣去買一件實體嘅禮物咯，會帶佢做一啲激情嘅事啊。 例如係 可能我會帶佢去海邊大嗌咯，係啊。 我哋激情嘅定義 好唔同啊！ 唔係因為喺 我都會帶佢大嗌，不過唔係 可以，都可以試下。 例如過山車咯，可以。 唔係因為我眼中嘅激情係當然同一個中意嘅人啦，去做一啲不理世俗眼光嘅嘢，係啦，然後係係、哦、會令到大家興奮，但係你係冇其他人覺得 what the 咁樣啦，但係樂在其中咯，你哋。 哦，你 send 呢段俾我哋啊嘛， 介紹先 唔得啦。 如果唔係，我哋好難買嗰啲禮物。 你知男人㗎啦，係 咯， 激情喎。 都可以嗰啲激情嘅，可以试下咯，都冇乜试过。 你先，我先， 好多啊！ 我先啦，我本身咧，我真系谂歪隔篱嘅， 我都有。 所以，但我又觉得冇理由咁直接嘅，咁所以我本身有谂过买嗰啲手扣啊。 哦， 所以我行入玩具铺， 嗰个系激动。 我真系谂住行入玩具铺买嗰啲儿童手扣。 哦， 唔系啦，系啦， 我儿童手， 但我觉得买完翻嚟真系冇用咧，所以我转咗第二款， 系 都系刺激嘅， 系 即系有一种危险嘅感觉。 哦，即系你嗰个激情嗰样嘢有少少危险啊！ 我买眼罩。 哦， 唔系咁，起码就算系我夜晚瞓觉都可以用啊！ 几刺激啊！ 几刺激啊！ 蒙住对眼瞓觉， 蒙住对眼瞓觉， 或者准备 surprise 俾你咁，蒙住对眼先。 系啦， 都激情啊！ 你个眼罩好过我瓜。 佢仲写住立体型噶。 我可以睇你买呢个口罩， 好似 fly 咁。 眼罩唔系口罩。 你呢个眼罩咁得意， 因为佢得呢个啦，佢另外嗰个咧系有啲米奇老鼠喺上面。 我真系想问一样嘢，我想问边个只眼会达到？ 因为平时嘅眼罩你叫平噶嘛， 唔系 眼罩系有得凹咗落去。 唔系，但真系呢只系好唔啲噶。 哦， 我之前去飞机都系用买立体嗰只系好唔啲噶，舒服啲噶，因为扁踢踢咧佢会漏光漏得劲啲。 哦， 系啊，呢个系真系好用啲嘅， 好有趣啊！呢个 呢个系几搞笑， 系 啊， 我知啦，呢个系放女性用嘅，咁啲眼睫毛就唔会整乱。 系啦，好， 你帮佢兜到， 系 好啦，我嘅激情咧，我同一哥一样都系谂起咗少少嘅，咁跟住再上网揾下，即系激情啊，如何重燃激情啊，得到激情啊嗰啲咁，我觉得睇一个 point 我都几 agree， 即系一啲可能 body touch 咧。情侣之间或者都唔一定情侣嘅屋企人都系一种爱的， 我同你都有啲激情啊， 都可以啊，激情对话我哋喺度，咁我就觉得有边一样嘢可以出到街咧？我谂紧即系同你心爱嘅人嚟一个抱肉咧， 哦， 我就觉得 哇， 咁啊呢一个。 系啊，呢个洗手嘅喎， 唔系啊，呢个上网 search 过嗰啲咩 station 咧，十大推介咧，咁呢个咧就用呢个就会起到好多 station 洗手咯， 所以呢个意思就系可以玩泡泡浴啦。 哦， 但系呢个系浸浴用嘅， 系啦，系浸浴用嘅，咁可以同另一半浸浴，有泡泡，哇，激情啊， 都激啦， 系啦，好啦，报告完毕， 冇乜试过呢啲嘢， 啊，咁可以试下， 你试过咩？ 未啊，所以我都想试下，得个谂字。好啦，咁啊两份礼物，两个男仔如果即系咁样送礼物俾你追你嘅话，你觉得边一份嘅礼物你会俾佢赢呢？ 眼罩啊，我拣啦拣。 原因系 佢眼罩应该几贴心货女仔用咯，谂一谂。 哦， 即系因为佢呢个真系货女仔咯，因为即系佢谂住货我咯。吓，呢个系男 的，我都谂住俾女仔。 唔系，呢个系你谂咗你自己先。 佢谂住同你一齐用咯，呢、這 个我唔谂住俾男仔嘅呢一样嘢。是给女仔的都是。所以你就揀了这个眼罩 了。 好，恭喜你，好耶。 真的好用的，立体的口罩，不是立体的眼罩。 你试坐车在副驾驶位都戴着眼罩都激情。 好舒服的。 是啊，瞓得哦咁。好，今天我们多谢 Copy 的，谢谢你。 明明是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 俗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随着节拍与舞蹈与刹那消磨。来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有爱出爱落楼下午三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晚上九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下午大约一点完成行动。区内翠宁花园第一座亦都在下午三点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晚上八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日下午大约一点完成行动。被围封强检的还有黄大仙东头二村伟东楼，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八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同样是明日下午大约一点完成行动。政府说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用好每一项抗疫硬件，但是人手不足是现实问题，早前已经向中央提出安排医疗团队来港协助治疗病人。林郑月娥说目前亚博馆和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可以用作治疗的设施，但是未能够发挥最好功能。亚博馆有两部分设施，社署负责的检疫设施使用率相对较高，但是医管局负责的社区治疗设施因为人手不足使用率不高。他说中央一定会支援，但是两地制度不同，需要制定一些方案。他又说目前有两个室内运动场馆改装成治疗及长者暂托设施，第三个位于启德邮轮码头的改装设施已经准备好，另外有七个选址想开，但是碍于人手不够。至于院舍照顾员和保健员不足问题，当局已经放宽输入劳工的条件，社署亦都希望从内地招聘一千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中央协助本港采购的快速抗原测试包已经超过5500万个，当局会分发给不同人士，包括较高危人士，例如院舍的工作人员和院友等。他又说快速抗原测试包供应正在增加，价钱已经回落至10多元一份。邱腾华在抗疫记者会又说中央已经向本港送赠三种合共45万盒中成药，当中超过37万盒已经抵港。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长者应该尽快接种三剂新冠疫苗，建议长者接种第二针之后相隔两个月就可以打第三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长者接种三针是基本，现时最重要是快，认为如果不用尽速度为长者接种疫苗，可能会再有几千人死亡。他认为当局不能够强制打针，但是如果家人反对就需要负起责任。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说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 诶，我都唔知而家咩时间咩天气，不分昼夜啦，去到 系啊，我都已经唔太精神，仲叫我帮你报时间天气，自己搞啦好嘛？ 好，自己搞啦好嘛？自己嚟啦系嘛？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当你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究竟点样去改良你嗰个生活嘅 pattern 呢？嗱，首先咧，你要了解究竟你喺屋企里边，你有几多尺空间你可以喐动，然后维持静止状态嘅地方又有啲咩呢？好似我咁呢段时间留喺自己间房度咧，有张床，有张书台前面嘅凳，冇噶啦。咁我咧就系得呢两个嘅活动空间嘅啫，咁最多去洗手间就行出去啦。咁咧你就要谂下点样去 plan。哦，我如果要做一啲嘢嘅时候，我应该点样安置咧？点样减少自己去喐动咧？因为个人慢慢 stay 得耐咧，有一种想变得懒啊，唔想点喐嘅感觉。如果可以尽量将所有嘢都放晒喺张床度做嘅话咧，咁就 fit 啦。咁所以起居飲食啦，處理工作嘅嘢，例如哦封煙嘅時候啊，剪訪問啊，或者近排上網即係唔知啊碌下睇下嘢，睇下 YouTube， 究竟點樣安置邊一件事情喺間房嘅邊一個角落嗰度做呢？同埋你會發現慢慢喐下喐下咧，你會自己改良成個系統啊。咁至於我點樣改良呢？一陣間聽下你就會知啦。所以今個星期笨讀兵團推介你啲咩呢？就係、是、推介你。点样了解自己身处空间嘅布局，然后去 set up 一个属于你自己嘅一个 pattern。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咁啊，话说啊，呢几日咧，基本上我都系喺这间房度，冇出过嚟啦，系咪？咁人困住咗喺一个空间里面咧，你要求生咧？就会自己慢慢演变咗一套求生嘅方法咧，个人会慢慢开始进步。我真系相信咧，人类真系以前点样由即系原始嘅世界一路进步到而家咧，系有可能。我自己都体验到，因为你喺一个咁嘅即系唔够一百尺嘅空间，你自己都会不断去谂紧我究竟点样喺度居住啊！我嗰个每一日嘅， 我想讲，你有自己间房嘅一件好幸福嘅事。 系啊。 即系有几多人呢个时候佢要喺屋企即系休息，佢哋冇自己一间房啊，或者冇即系唔好话休息啦 ，let's say 佢真系要在家工作，佢真系冇自己一个嘅空间，佢真系唔知点做嘢嘅，即系一家大细，你当一家四口，老公老婆要喺个饭台度 zoom 开会嘅，两个小朋友要喺饭台度 zoom 上堂嘅，咁你真系成件事真系。真係企喺度嘅喎，你真係有自己間房已經算係咁咯喎， 真 係 好，真係。 所以我覺得做人要學識感恩， 感恩啊！我非常之覺得好好啊！ 唔好成日怨天尤人。我建議你而家即刻打開房門， 跟住 多謝爸爸賜我一個幸福美滿的家。 多謝爸爸， 快啲去做。 多謝。其實幾好啊，仲隔咗條走廊咧，個走廊仲有道門啊，自我隔離咁啊，好似。即係佢哋喺出邊，我喺裏邊，跟住條走廊咧有咩事咧就噴消毒酒精咁樣啦，隔開咗一條好似嗰啲消毒嗰啲通道咁樣。 阿爸聽到死啦，阿仔咪暈到傻咗， 好似有腦霧啊，開始個腦出咗事啊咁。所以係啦，即係我都同意嘅，即係如果你好似你咁講，哇一家大細大家重啟開會，家姐又要開會，細佬又要我公司 call 老細又要開會，其實你真係唯有一個廚房、一個廁所或者一個喺廳，如果你 jam 線啦，你會撞啦。咁而家好簡單， 我同你要錄音，跟住 send 個 message 喺屋企嘅 group 度，我而家將會錄音半個鐘頭，請勿騷擾咁樣。咁佢哋 真係㗎，你有兩 樣。我有講啊，我有講，因為佢哋會突然之間打電話嚟㗎，無端端。即係無端打入嚟咗，哇仔啊！你飲曬啲水未啊？我幫你加啲水啊！記得又唔知咩食啲生果啊！ 即刻打開門，嗌感謝媽媽斟水俾我飲， 多謝媽咪， 係感謝媽媽， 感謝媽媽，係啊！即係嗰種關心會突然之間嚟，所以咧你要同佢講嘅就是，我而家封煙啦，唔好行入嚟啊，或者唔好敲門啊，成咁樣啦。咁就喺呢一个嘅空间里面呢几日呢， 我而家封衣记得着返衫啊。 无端你打过嚟俾我。教返个 do not disturb, 唔俾你打入嚟咁样。咁呢我而家基本上我而家间房嘅格局呢大家即係睇唔到啦。好简单，门口入嚟，总之有张书桌，有张凳，再过隔篱呢就係一张床㗎啦。个空间大概就係咁。所以基本上我生存嘅空间就係喺张床度瞓低啦。或者坐喺张凳， 好似瞓过你张床一次， 有冇冲凉咁样瞓上去嘛？ 好似系啊，系啊， 好臭咁样嚟到我企咗，就咁瞓咗喺度。我唔记得点解嗰次你要瞓我张床嗰次，唔知夜晚 咩？第二日我哋两个要做咩 DSC 打气大会啊嘛？ 哦，耶耶耶，系系系，晨早翻去，系系系系系，嗰次系我哋第一集嘅后援会上二台啊嘛，嗰日系。 啊，好似系， 系啊，同一日嚟啊！我哋系咁呼吁啲人要听我哋嘅节目啊嘛，系咁播吹啊嘛，系播黄淑曼嘅歌嘛。咁跟住之后，我而家个生存空间就系坐同埋瞓啦。咁我喺屋企有啲咩做？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录音啊、剩啊之外咧，譬如我要剪嘢啦，跟住我可能会睇动画啦，甚至乎上网睇下股票啦，开始睇下股票啦。夜晚而家冇嘢做啦，跟住会睇下书啦。咁咧，我而家开始转咗个操作，就系我谂紧有冇办法，我所有嘅嘢咧，我可以净系喺张床上面就可以做晒。即系我而家系连落床都唔想啦。咁於是乎咧，我 嗰啲即係你除咗大小二便，你都唔會出去噶咯。 唔會啊，唔會啊，費事啊。 食嘢都係房入面自己食。 食嘢都係房入面食啊，跟住自己間房裏面有一個。 但冇 自己垃圾袋咁。 但係有冇一個局促感喺度咧？因為托賴小弟即係呢排即係在家休息嘅時候，就係因為去咗個親戚屋企住啦。咁啊，佢吉咗間屋。咁我本身即係去佢嗰度住，其中一個原因都係驚，即係始終即係小弟叫做出入唔同嘅地方比較多，一陣惹到屋企嘅長者就唔係咁好，所以就決定自己即係搬去個親戚嗰度住啦。咁所以托賴地，你真係好似有間屋咧，行嚟行去，即係你起碼可以廚房。行去厕所，厕所行去厅，有时候可以攣翻上张床度。好啦，攣到张床有啲攰嘅时候，你可以摊翻上 sofa 度睇下电视。即系你成件事好似一个， 你又自己一个单位咁咯，始终 系啦，一个单位，但系你唔似以前，即系唔似喺宿舍噶嘛。你宿舍你真系得张床一张台，然后日日你喺嗰度运三日，你系会厌闷噶嘛。即系我嗰阵时已经讨论过呢个问题，我即系嗰阵时同阿凌子维有讨论过呢个问题嘅。佢話佢係可以留喺屋企嘅人，但我話我唔得嘅，即係我逢親禮拜六日要出街。佢提出一個其中一個原因係話咩呢？可能因為我唔係有一個自己嘅屋企啊，即係我以前住嗰個位係同我細佬同我阿嫲 share， 咁我瞓醒我所謂嘅空間就係自己間房噶嘛，但係我間房又係你齋攤喺度咯。即係你間房都叫大啲，攤完之後你可以有個書台個位坐喺度，但我間房咪太亂啦，我真係得攤喺度嘅位，我係唔會有坐喺度嘅位嘅。咁我企嘅位置得兩格街磚咁樣，咁所以就令到件事好淹悶，一定要出街走動。但係如果我而家因為我而家終於 let's say 去咗個親戚嗰度住，咁我好似有間屋嘅話，咁我可以行嚟行去，捉喐動一下，甚至乎你喺度做運動掌上壓。嗰啲都做到嘅情況下，咁你佢就自不然，好似佢話齋，佢嗰陣時搬咗出嚟住，佢就會自己一個禮拜六日留喺屋企休息，佢就明嗰種感覺咯。 我覺得都關事嘅，因為我而家嘅狀況，我平應該咁講，先講平時有自己間房，其實星期六日我可以唔出去，我攤喺張牀度瞓醒，跟住嗌個外賣或者落街食完嘢，跟住翻到嚟，咁我有位揀啦，我可以坐喺我覺得係一個 option， 你可以個人可以靜止喺一個咩地方，我除咗床之外，我起碼有張凳咯。咁如果屋企冇人嘅時候，仲有 sofa， 即係好似你而家咁，你親戚屋企。即係我冇嘢做，我想碌個電話，我除咗瞓喺張牀，咪起碼可以攤喺個 sofa 嗰度，好似你之前咁講，攤喺 sofa， 跟住你可以睇電視咁樣樣，即係你多咗一個咁樣嘅 option 喎。咁 這個就是平時啦。咁去到而家咧，因為我真係都依幾日都困自己喺房啫，費事出去啦。咁我好彩屋企有兩個廁所，所以我唯一可以 travel 嘅咧就係我間房同埋去廁所啦。咁中間經過走廊，咁房裏面我而家咧發掘到一個新嘅位咧，可以俾我攞嚟坐嘅，就係個窗台對住個窗望住鐵望住街咯，即係好似嗰啲鐵窗邊緣嗰個狀態。即係可以，即係因為你慣咗嚟去都淨係床同埋凳咯。啊！我有一日突然之間，即係天氣幾好嘛呢排，咁啊坐喺度諗下，啊坐喺個位望出街究竟係咩 feel 嘅咧咁？咁我就真係坐喺個位，我夜晚都會嘅而家，夜晚望下公園咁樣，好似我阿叔咁樣咧，即係咁樣暈多咗個位睇，啊有啲車行過咁樣夜晚。 哦，又係你，又係你， 又係行過咧，又跑步啊，今朝咁樣。咁所以有咁樣尋求一個叫做喐動嘅空間多咗個，但其實都只係坐喺度咯，只可以。即係我呢度都擺唔到一個隻叫做做掌上，可能要搬開啲嘢先做到咯。咁但係費事啦。咁但係咧，我 但係你間房亂得嚟算係有空間咯。 係我執過嚟啊嘛，仲係你而家望落去都好似啲衫凍起咗，但係我而家費事喐佢住啦啲嘢，但係我係執過嚟嘅間房，所以。 但係你啲衫晾住嗰個係你個 panel 啊？ 打疊嗰嚿嘢咯，係啊，係啊。 哦、买埋几多无谓嘢？有冇用过？ 吓、啊，我个个礼拜都要用，我节目要用啊，骚动要用啊。 哦，系、哦， 系啊，我骚动嗰个嘢用呢嚿嘢录噶嘛，咁所以有得用嘅，用得着嘅，系好亚定嘅呢度咁样咯。然之后咧，我今日研发咗一个非常之一个废嘅方法，因为咧我有一个嗰啲你当嗰啲电视盒啦，我突然一有一日。即係出發奇想，其實我可唔可以坐喺張床度剪帶咧？即係我連想坐喺書台呢個位都唔想。跟住諗緊，我有嗰個盒咧，那個牌子就同我電腦一樣喎。我可唔可以將電腦嗰個 signal 透過個盒射上去我床尾個電視嗰度咧？咁因為我個 keyboard 同埋我個 mouse 係藍牙嚟噶嘛，咁、我咪可以唔使離開張床，坐喺度都可以剪帶啊、睇電視啊，唔使喐咯咁樣。跟住我就， 即系你，总之就将个电脑 signal 射咗喺张你张床嘅电视机， 系啦， 然后就用蓝牙嘅 mouse 同埋 keyboard 去摇佢控制， 系啦，即系用咗一个咁样嘅方法，甚至乎我喺电话度俾钱啊，买咗个 app 咧，透过电话嚟做个遥控嚟控制个电脑啊，即系我瞓喺张床度可以用个电话个 app， 然后嚟控制个电脑嚟播歌啦、播片啦，甚至乎可以喺嗰度打字啦，用 mouse 控制佢将啲嘢拉过去个电脑嗰度啦。即系我就 set up 咗一个咁样嘅系统，我今日系尝试过瞓喺张床度咧，去剪一个访问嘅，咁、那个感觉系几国际嘅，因为佢 唔系，但系我唔得嘅，我发现 你唔得啊， 我系做嘢要坐翻喺度做嘢嘅人嚟噶， 哦， 即系等于，即系等于点解我话我系中意去自修室做嘢嘅人咯，即系我系喜欢去自修室正正经经坐喺度做嘢。然後喺嗰個氛圍底下，令到我可以即係叫做 專心 做嘢咯。因為呢個亦都係我呢幾日思考嘅問題，就係啱啱我話哦，我 work from home 或者在家休息。假設我真係搬翻去同我嫲嗰度一齊住，我自己房又冇書台，咁然後咁即係點啊？即係好似去飯台嗰度，喺飯台嗰度做即係開工噶咯喎。咁然後我阿嫲喺隔離睇緊嗰啲 大江大河 國共內戰啊，或者抗日戰爭嘅片，或者隔離開緊會啦。咁然後再加上即係小弟嘅另一半一齊住緊噶嘛，咁我咪兩個人一齊逼喺個飯台嗰度，然後再三個人一齊喺個廳嗰度去做呢件事咧，又間唔中細佬出嚟斟一斟水咁樣，跟住成個客廳就變咗 common room 咁樣咯。 哦，我幻想到。咁而家你喺你親戚屋企嘅話，咁你嗰個分配位置係點樣咧？ 咪個客廳嗰個飯台咪就係變咗嗰個工作室咯。 哦， 因為兩個人始終唔同嘅，即、就、係、是、你兩個人去叫做一齊 share 一個飯台， 去食飯或者 share 嗰個飯台清空啲嘢嚟擺嚟即係做嘢，其實就相對地舒服啲嘅。因為始終唔係自己屋企咧冇咁多雜物啊。你真係自己我係嗰啲咧自己屋企咧係會有好多雜物嘅嘢啦嘅人啦。咁但係你去到人哋屋企，你唔會有咁多雜物噶嘛，即係你唔會無啦有部單車喺度。咁例如我要喺個書台嗰度做嘢，我要零零舍舍，因為我屋企最神奇係咩啊？我屋企係從來唔喺飯台度食飯。但要買一張飯台喺度啦，因為覺得哇過年過節咧就會喺個飯台食嘅啦，一家大細。好啦，咁啊買咗個飯台啦。好啦，間個飯台從來平日咧係即係一年得嗰年初一會用一次嘅啫，或者年三晚會喺嗰度食一次飯。好啦，咁啊其餘時間就擺曬啲雜物嘢喺嗰度啦，即係咩電飯煲啊、熱水煲啊擺曬嗰度啦。又連我架單車都攝咗喺飯台同個組合櫃隔離啦，因為唔會喐啊嘛嗰位。咁所以換言之，如果我要褪個位出嚟做嘢，我係要將我啲單車搬走，將啲電磁爐啊、電飯煲搬翻曬出嚟，再褪翻去再嘢。咁你始終係自己屋企嘅話，你就多好多呢啲雜骨撚嘢。但係喺人哋屋企你唔會噶嘛。咁你咪會好似哦，我瞓醒有個書台，有個四四方方嘅飯台，咁咪喺嗰度做嘢咯。所以係相對地好似即件事好似多啲空間嘅。 哦，因為我同你係調翻， 即等於嗰件事，唔係即等於嗰件事，好似你酒店一間套房，同埋你喺屋企，明明屋企個 size 係大啲啊。但你硬系覺得酒店啲位置即系叫咩啊？見細啲， 系冇雜物啦。我同你調翻轉， 淨係我間房啊，有廿盒玩具，我都唔知點擺啦。 你袋都咁多個啦，係咪先？我又見過你間房， 係咯。 你嗰個書台都有嘅，不過你根本擺曬嘢咁解啫。你 figure 都咁多，邊擺邊用到咧？ 那天我話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點知你就放我飛機？ 其實一個人唱 K。又有咩好怕喎？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人嘅一生总系会经历生老病死，好多时我哋面对病都会觉得，唉，我咁大只，使乜惊啊？老虎打死几只啦，唔使惊。系啊，好多时都会同身边嗰个讲，唉，唔使惊嘅，冇事嘅。但是你又怎会估到当你真的病的时候身边那个是有几咁紧张几咁担心呢？例如当你病了瞓了的时候，他会不会半个钟走入来看一看你有没有冚好被啦？当你有几声咳的时候，他又会即刻斟水给你喝啦？甚至乎是当你呕到四周围都是的时候，他又会帮你抹。好多时候我们不想病，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想辛苦，而是不想隔离那个辛苦而已。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恨，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如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